经营之选。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请下载六人游 APP。 奥迪 Q7 特惠来袭，新车直降十万，原价回购3年6万公里内，奥迪 A6、Q5 32力，一力相爱，尊享零利率购车方案。奥吉通奥迪6571-8787。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大家好，我是曲婉婷。 大家好，我是 Joanna 王若琳。 大家好，我是胡夏。 大家好，我是怪兽。 我是石头。 我是马虾。 我是冠佑。 我是阿信。 我们是五月天。 我是高雅麟。 我是陶虹。 我是卓依婷。 大家好，我是蔡淳佳。 大家好，我是温兆伦。和我一起听听经典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只好每天守在风中，任啊风儿吹，风儿能够让我想起过去和你的感觉。 北京经典969特别关注， 九寨沟县城的汽车站正积极组织游客撤离，分别安排车辆到平武和广元，有需要的旅客可前往免费乘坐。散客目前陆续由政府统一安排乘坐大巴离开，沿途也设有服务点可提供热水和食物，有需要的可前往免费乘坐。自8月9号的零时起，对 G213线若尔盖线至川渚四段、S105线北川至青川段、S205线绵阳至九寨沟线的双河乡段、S301线川渚寺至甘肃的文县段、S302线茂县至梓潼段进行管制。所有的社会车辆，包括群众志愿者自发组织的救援车辆，禁止前往灾区的方向。未经许可的专业救援车辆也不得进入灾区。自8月9号的7时起，对成绵高速和成绵复线高速进行管制。所有的社会车辆，包括群众志愿者自发组织的救援车辆，未经交警部门的许可，禁止前往绵阳方向。已经进入管制路段的社会车辆呢，选择就近绕行或者返回，避免前往灾区的核心区域。所有车辆一律必须服从各管制点交警的指挥疏导，违法者将按《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应急时期的有关规定进行顶格的处罚。

执着、啊、我是短暂的花朵，也是最长久的湖泊，总有美好要借我寄托。深爱的都难以割舍，特别当妈妈说你要好好的，永远是让她骄傲的女儿。所以我曾和恶魔斗过几回合，就算他几段恐吓不我受言和，所以当去日不多会是我该成为的我。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知道那没有痛苦的爱，却难止住泪流多少。我知道忘记离去的你，却又唱起离焦的歌谣。我

善变，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的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离愁能有多痛，痛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 此刻唯你相伴， 新戏九寨北京经典九六九特别关注。 8号21:19，四川阿坝州九寨沟县发生了7.0级地震，国务院启动了国家二级地震响应。在地震发生之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已经从成都的备灾救灾中心梅山仓库向灾区紧急调拨了家庭包1000个、棉被2000床、帐篷200顶。今天九六九跟周周一起听资讯。在地震发生之后，阿坝州的公安消防支队调派了消防救援力量赴现场进行救援。四川省公安消防总队调派了6个支队的610多名官兵、8只搜救犬进行增援。重庆、甘肃、云南、陕西、西藏公安消防总队地震救援队已经进行了集结，随时准备跨区域进行增援。来自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的消息，为了保障游客游览的安全，九寨沟景区从今日开始停止接待游客，具体的接待时间将会另行通知。目前已经预定了9号以及以后门车票的游客可以到阿坝文旅办理退票。地震发生之后，九寨沟风景名胜管理局对外公布了应急电话，将会24小时进行值守。四川交警称，目前对于九黄环线实行了全线的交通管制，只允许政府的救援车辆进入灾区。对于 G213甘南入川方向、G212陇南入川方向的车辆进行了劝返，对于成绵高速、成绵复线高速成都往绵阳方向实行了交通管制，对于 G75蓝海高速广甘段就近分流货车为生命进行让道。 把温暖留在心中，把美丽还给镇区，景点九六九与你同在。 那是一个秋天，风儿那么缠绵，让我想起他们那双无助的眼，就在那美丽风景相伴的地方，我听到一声巨响，震彻山谷。就是那个秋天，再看不到爸爸的脸，他用他的双肩托起我重生的起点，黑暗中泪水沾满了双眼。不要离开，不要伤害，我看到爸爸妈妈就这么走远，留下我在这陌生的人世间，不知道未来还会有什么风险。我想要紧紧抓住他的手，星星点点 可相信在那个时间里，人们心中再没有回忆，从风里传来你的消息，那是童年青春的烙印，寂寞里有多少秘密，承受又是多么不易。在梦里总有一点迟疑，是否天堂凋零，你的眼睛仿佛在告诉我，这里可以通向天明。越过山，感受幸福美丽，你能否听见，你能否看见，用你的慧眼

忍住不哭，我要忍住不哭，不能认输，因为我相信彩虹总跟着我舞。等待那日出，把故事结束，把从前一笔消除。忍住不哭，我要忍住不哭，不能认输。